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外百老汇浪漫爱情音乐剧《长腿叔叔》中文版正在北京剧空间剧场进行首轮演出。许多90后都是看着日本动画片《长腿叔叔》长大的，孤儿院长大的小女孩乔若莎与资助她上学的长腿叔叔之间发生的故事感动了不少人的心。现在这个音乐剧有了中文版，全剧只有2位演员，故事却十分巧妙暖心。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当中，特别甄选了3部优秀作品组成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们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卧虎藏龙》、谭盾与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明天将在国家大剧院奏响。一般的古典音乐演出都要求观众静静地听，这一回作曲家谭盾的《风与鸟的密语》会邀请您拿出手机参与音乐会的现场互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欢乐谷第12届暑期狂欢节正在举行，将持续到下月26号。今年北京欢乐谷狂欢节演艺板块全新升级，配合甜品王国的开放，北京欢乐谷全新推出欢乐颂、日常花车大巡游和梦之光、炫彩夜光大巡游活动。随着7月全国中小学放假，旅游市场开始迅速升温，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趁着假期和孩子来一场难忘的旅行。相比往年，今年哪些目的地线路更受亲子游客欢迎呢？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相比小长假黄金周，长达近2个月的暑期时间充裕，行程设计也更加自由，为此也是吸引了更多亲子出境游。旅妈妈平台此前发布的暑期出游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出境游预订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1.2 倍，学生族亲子家庭预订人次占比达到60%，儿童出游的年龄主要集中在6到15岁。多家旅游平台报告也显示，欧美长线游当中，高校访问、博物馆游览更受关注，东南亚海岛之旅、日本主题乐园及都市观光之旅预订人群占比也比较高。此外，澳洲、非洲反季节避暑旅游预订人次相比去年同期也增长了近40%。不过，旅行从来与风险并存，近期泰国的旅游事故让安全问题再次凸显，所以出行的家长一定要有安全意识。目前东南亚、日本处于多雨季节，天气变幻多端，涉水运动和偏山区的旅游存在较大风险。出境游中，尤其是自由行，一定要选择当地规模较大、品质口碑好的地接社。同时，游客要对当地自然地理、气象与自救知识有一定了解，并购买出游保险。订定儿童出游，家长不妨多带些孩子喜欢的玩具，可以减少行程中的哭闹。而足够的衣物，尤其是风衣，孩子随身携带家长联系卡也很有必要。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运动题材青春剧《热血高校》高燃开播，青年演员蒋雪明扮演男一号袁飞。《热血高校》以柔道为主题，跳出了青春剧固有的套路，讲述了由蒋雪明扮演的中二追星少年袁飞组建凯英柔道社，与少男少女们坚持追梦，不断经历友情、亲情、爱情的种种考验，成长蜕变的故事。蒋雪明形容袁飞是一个活泼跳脱、没有包袱却又善良纯粹、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热血青春剧。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我又回来了。 哎呦，好不容易又回来了。 天哪，这十一天休假休得我好爽。哎， 休假人家还以为你历经什么9981难，再穿过了几个山啊，几座山， 几条河 啊，再翻过了几条河 啊，然后呢又打败了几波妖精之后又回到了直播间，真的是不容易啊。经过了这一番历练，我发现真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特别重要， 还是祖国的怀抱更好是吗？ 那当然了，尤其是中餐，想死我了。 我说你怎么瘦了呢？ 啊， 衣服瘦了。 不，你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嘉宾突然很诧异的看着我，下巴都快掉到了桌子上。这位就是号称听我主持18年的一位非常年轻帅气的我们的嘉宾， 就从1岁开始听。 对，好了，来有请出我们的今天的到场嘉宾是谁呢？ 哎，我们来请出青年演员哈、哎，蒋雪明，欢迎雪明。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雪明。 对， 雪明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广播的呀？ 哎呦。你要说反正在我小时候上学的经历，我是北京孩子嘛、 哦、 我在每天我妈开车送我上下学的时候，我就会听 87.6， 所以刚才你突然播报那个 天气预报 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音色好耳熟。 哦，就我小学的时候好像听过这声。 对，你听过这个声音。对，在我脑海里 雪明也是真的很年轻，今年才18岁、 啊、太棒了，谢谢。 对，听我的节目听我的声音18年，因为我上班也18年了，你知道吗？ 你这声给人家做胎教好像也不大合适。 是，哎呀，但是我知道雪明他们家条件不错，打小上学的时候妈妈就是开车送他去的呀。 哎，可是这代孩子很正常啊。 哦，对，才18岁嘛， 跟你们70年代60年代怎么能一样呢？ 对呀、啊，2000年生人嘛。 开个玩笑哈。 对对对，我对00年生人，谢谢。 雪明是不是直接想走了都？ 没，怎么会？这么开心。 哎呀，这个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以某一部剧的某一个角色来定义雪明呢？因为其实他有很多的剧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现在正在热播的有一部剧哈，叫做《热血高校》。那在这部剧当中呢，雪明是扮演袁飞。对吧， 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吧，这部剧《热血高校》是什么样的一部作品呢？ 热血高校是一个曾经是一个红白机游戏，它就是以柔道作为背景的一个手游啊，那时候也不叫手游，那个时候是一个蓝色小黄色小卡片，对吧？就是那种 对、 啊、 插卡式的啊，玩过、啊、 对，我没玩过。然后呢，现在呢就把这个项目呢立成了一个网剧的形式，把它立体起来了。然后大概讲述的是一个大学生时期以柔道为背景，从以袁飞为首，啼笑皆非，阴差阳错的成立了一个柔道社，本来是想随便糊弄一下系主任，结果阴错阳差的就带领着所有柔道社的团员们青春成长，到最后进入柔道的正式决赛的一个励志的青春喜剧吧。 我觉得其实每年到了七八月份都会有很多的就是校园题材的剧， 对， 然后每每这个时候其实回忆一下自己在学校的时候那种状态， 嗯， 感觉不太一样，就他的那种热血或者说他的里面的那种精气神儿，真的是可能你看其他的剧没有的。 对，我们问问雪明呗， 嗯， 你还记得，因为我们知道啊，十八岁嘛，就是刚刚踏入大学， 高考完， 对对对， 刚考完成绩， 等一会儿人真以为雪明十八， 好了，不这么聊。 对，雪明其实也是刚刚毕业没几年，这话说的没错吧？ 也有几年，我从拍戏开始入行，那天突然一算，我天哪，都入行六年了。 嗯，老演员 啊，真是 介绍错了。我们欢迎老戏骨强。 哎，我是小鲜肉 雪明啊。其实毕业也没几年，那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校园当中，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都什么样吗？自己一天到晚都干什么呀？你们这一代？ 你是说大学时候吗？ 大学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印象中我们一直在忙汇报，就是表演系的汇报，不停地在交作业、交片段，然后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包括抢服装、抢道具、抢排练教室，在不停地在想说用一个什么样创新的方式给老师不一样的表演的段子和作业。 嗯， 基本都是在这个高强度的这个前提下度过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排练也会排得很晚。 嗯。 你那个时候应该看了很多的作品吧，尤其是电影包括舞台剧，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位导演或者是一位演员为他而痴迷？ 你是说影视剧吗？我其实从 或者是舞台剧都可以。 我其实从，因为我看舞台剧，我这人记性不太好，我记演员不太记得住，因为其实说舞台剧的演员很多都是在单独的这个作品他不会演很多很多的作品。 对 对，但是我从入行，我到每个访谈我都会稍微就是因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会说我很喜欢国内的电影演员周迅姐、 嗯、 对，我一直是这么说。嗯，因为我在每个节目都会强调，我说看他的作品，他的电影会有一种力量感，对于一个同行业的一个新人来说，会有一种一开始会有一种引导和启蒙，到后面瓶颈期的时候会有一种开悟，到偶尔还会带来一种，你知道看他的戏有一种表演欲，你明白那种感受吗？ 嗯，就他虽然说很瘦小啊，但是他散发出来的那种力量 能量和气场是很庞大 很强大。 对， 而且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在他的演技提升到一个什么高度呢？他不是在演， 对， 就是他已经融入到，他每演不同的角色他都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你不觉得他是在演戏，你觉得他就是那谁谁谁，就是那谁谁谁。 对， 这个高度是很多演员想要达到，但是可能 当然 一直在追寻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嗯， 对对。 不过在圈内哈、啊，很大胆的说出自己喜欢哪一位演员的，其实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其实，在剧中这个角色袁飞这个角色也是一个追星族，是吧？ 对。 而且说他的生命当中就有三件事，就是追星 ， 是吧？那他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男孩，又是练柔道的，怎么还追星呢？ 首先袁飞要有一个 flag 立在这里，他很单纯。 嗯， 他不算成熟，不然的话其实说他有很多行为和性格特点如果成熟的话其实是相矛盾的。 嗯， 他很单纯然后很纯粹，我用这个词吧，纯粹 、嗯、 因为他现在在我的意识观里面他其实是一个他虽然很鬼马精灵，鬼点的很多，不按套路出牌，经常会搞得身边的系主任什么头疼，但是他是属于那一类我们身边那种就是剑走偏锋却又能成功的那一类人，而且是真正重情重义很纯粹的那个人，他是可以为，就像刚才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别点到我，就是他会被朋友两肋插刀那一种。 嗯， 对，其实他在我们情感观里他更单纯，他更初心一点。 嗯， 所以呢他追星这件事情就是他，因为袁飞在剧中的人设是一个从小父亲就离开他，然后呢他没有见过父亲，然后母亲又很忙又不照顾他，所以他基本是一个野蛮生长的一个孩子，然后但是他野蛮生长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三观在那里。追星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他内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比重，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内心中缺乏一种对于一个他要学习爱嘛这件事情。 哦， 对，我觉得他对于米静就是剧中的那个明星来说、其实是一种他想表达内心中真实情感的一个宣泄口。 嗯， 而且他对于米静那种痴迷其实是对于他内心中自我安慰的一种弥补吧。我现在觉得对。 就是已经把这个人物给分析透了，就是从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然后一直分析到他可能映射到现实生活当中，他内心当中需要一些什么样的， 他需要一个精神寄托的东西。 嗯，那你觉得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个性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的大学生活当中，嗯，在你的周围可能会常见吗？ 嗯，像袁飞那么痴迷的追星的程度，我在高中同学有很多、女生 有，我也遇到过。 我记得我当时我们班同学当时还真的是那种学霸级的人物啊，追东方神起。 啊，你是那个年纪， 突然暴露了年龄。 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 HOT 不是是张国荣和黎明。哎，那时候还是四大天王的阶段，就甚至说黎明比如说刚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些影视的资料特别的多，我们都是看杂志，我们都那时候买杂志， 天哪， 他杂志上穿了一双什么样的鞋，他就会满世界的去找这双鞋。 哦，那个年代真的是一个 真的好 红遍天的年代。 对， 就想一想都觉得那个年代真的很厉害， 那时候真的是出巨星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明星，对不对？真的是明星。 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追星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对不对？就是你可以在追星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所求和所愿啊，所以在剧中这个角色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 对，我觉得其实挺简单，因为我在想啊，因为很多访谈会问我说，哎，你觉得在袁飞的那种追星跟你现实中那个，刚才我也说我喜欢哪位女演员嘛，就是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我首先从外化上来说，可能没有袁飞那么痴迷，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表现外化出来。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应该是爱豆对于粉丝来说都会给粉丝一种力量感。这个力量感其实是。他是像拼图一样，只有这个人才能带给你这样的力量感。就像我看迅姐的电影，我会本能有表演欲，我会有创作欲，我会走出我的瓶颈。可能袁飞对于这个米静，可能他跳舞，他听他唱歌，就会源源不断获得心理安慰，然后并且从自己的低谷中走出来，可能就是这种曙光式的感受吧。 那其实很多演员拿到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会从自身找一些他们共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地方。那你觉得你和袁飞身上有哪些相似之处，有哪些完全截然不同的地方？ 相似之处就是其实袁飞的根本属性我曾经是拥有过的，因为我有点，你听我现在谈吐也不像袁飞那个样子，就是袁飞他很仗义，他很重情义，这是我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情感这个东西其实是人生中应该占最大比重的东西。对，因为他对于朋友，我也是对，我很珍贵，就很珍惜我身边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对我生命的比重也很高，袁飞也是这样。然后其次就是袁飞很淘气嘛，鬼马精灵，然后不按套，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是我们舞蹈社团的队长，然后大学的时候是我们班级汇报的舞台监督，反正我都是充当那个所谓那个 leader 那个角色，但是也不是那种 leader， 就是我会不停的给大家出主意， 爱张罗事儿。 对，我们今天哎给老师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 idea， 然后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创意，我们这么搞好不好？那么搞好不好？我经常会干这个事情，这个有点像袁飞，但不同点可能就是因为我现在比袁飞年龄大吧，袁飞毕竟才19岁，因为大二嘛，他才19岁，不到20岁的一个样子，可能没有他那么的有活力了。然后没有他那么的纯粹了，这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成长是一件双刃剑，大家都 对 认可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都渴望成长，渴望成熟，但是在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走一些弯路，同时有一些妥协。 对， 这就是人生啊。 对对对对，一个过来人的这个 啊，都妥协了18年了，我都。但是还有人记得我的声音，我还是很满足的。 哎， 这是真的是小的时候的声音可能会最开心吧。 咱们绕个话题吧。 哎，就说起来这个粉丝跟追星这个事儿哈，因为选明其实也有很多的粉丝，然后也有很多粉丝喜欢你。但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个95后的一些。也不能说小朋友吧，95后的朋友们哈，他在这个追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有的时候会明显的发现，他也会给自己的偶像一个定义，就比如说啊，我觉得谁谁谁他真的好脆弱啊，有的时候你看他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眼神，就是他们也会把这个偶像定义一个想象当中的这个偶像，所以就是你觉得现在你的比如说粉丝啊，就认为的那个你是真正的那个你吗？ 我不好考量，因为我会看我的私信，我也会看我的留言。因为我觉得每一个 idol 的心里都会对不是呸，每一个粉丝的心里都会对于自己喜欢的 idol 有一个臆想。 对对对对、 就是。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的那个意想是更贴乎于自己的需求的，就是 我的 idol 什么样子，其实他应该就是什么样子吧。 嗯， 就是他其实是把它定位在那里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肯定会有不一样。就像是我们荧幕上的形象，我们总会有一个揣测，他应该生活中，比如说他今天发了个微博，他今天发了个心情，哦，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但其实大家都是了解的是他的一面，因为我们作为朋友，我们也要慢慢慢慢熟络，才知道发现，这个人的立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嘛，对不对？我们只是因为一方面彼此吸引，才可以说我们做朋友，我们建立起这个关系。但是具体了解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才会认清楚这个朋友身边的这个立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跟爱豆，更何况说爱豆跟粉丝的距离呢，对吧？我觉得会有不一样，会有一些这个实际和幻想中的一个区别，但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建立的关系就是一个，如果我能带给你能量，其实我感觉到很开心，也很感恩。如果就是我对你说白了，就是我对你有所帮助嘛，对你来说有所需求，而你能从我身上获得能量，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能量互惠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粉丝有时候跟 idol 可能就是鱼与水的关系吧，就是互相依赖，互相生存。我们需要你的鼓励，你需要我带你能量就 OK 了。 嗯， 那有的时候你会向着他们所希望的一些方向、一些角度去努力去塑造自己吗？ 只要是正能量的方向，我会，因为本身人无完人，自己有些时候如果看到粉丝的要求说啊，我希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之前不健身，我之前很瘦。然后呢，比如说粉丝说，哎，我觉得你如果再练壮一点会更好，我觉得没问题啊，很好，这个建议对我来说是帮助的，为什么我不去做呢？ 嗯， 对，包括比如说有粉丝就是发你一些，比如说小猫小狗爱护动物，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小动物嘛，他说啊，流浪猫流浪狗那些爱护，我就会转发呀，我觉得对啊，这个本来是一个善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就我从来不是说我要强求在立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也不会那么累，我挺叛逆的，我不是说你希望我什么样我一定要什么样，但是我觉得是好的东西我都接纳的。 那还挺好，因为我现在感觉有很多的这个偶像啊，他很希望就是在粉丝当中建立就是他希望那个形象， 树立起来的一个形象。 对，他比如说我就想树立起我是一个很强大的人，然后粉丝每次说，你好好脆弱什么的，他很不开心，然后可能就会想各种方式去不能用脱掉， 其实也挺累的。 对对对， 就挺累的，如果不做自己的话，你时刻要包裹着那个样，说白了你就从生活中要时刻的在演戏。 对， 哎呦，真的挺累的，如果就演戏其实是件挺累的事儿，挺耗时耗神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喜欢真实。 对， 对吧，你越真实，当然了你不会去伤害到对方或者影响到对方， 对， 麻烦到对方就可以，但是你的越真实可能越会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珍视。 嗯， 对吧。咱还是回到剧当中吧，好不好？ 好 好的，剧中咱们扮演的这个角色袁飞，和他身上发生关系的会有交集的吧？会发生交集的会有哪些个人物呢？ 嗯，哪些小伙伴啊？因为一演到这种校园题材戏，他肯定是好多的小伙伴。 对，全戏嘛， 和袁飞产生人物关系交隔的， 太多了，是吧？ 太多了。 比如说幼宁， 首先幼宁是我的这个蓝颜吧，可以这么，因为不能聊 CP 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 蓝颜，然后呢，搭 档 是我的 partner， 然后这个绿家又是我的青梅竹马，然后呢，其他的小伙伴都是我的柔道社的队员。其实我们之间有很多情感交割，刚才正在说，因为现在才播第一季的12集，我们23号，爱奇艺的 VIP 会员才更新后面的12集。现在才更新到8集好像是。就是很多观众会说啊，你们柔道为背景怎么没有人真正的打柔道啊，包括你人物线怎么那么的简单。其实不是，其实前面12集是在铺垫这个人物关系，因为要把人设立住。其次呢，柔道因为我们都是小白，就是都是零，从零开始去练习柔道。那么前面其实是在大家进入到一个了解柔道和接触柔道的状况，到真正的说血雨腥风的打比赛呀、竞技呀、博弈呀，是从第二季的12集中体现出来，包括从后面12集开始，人物关系开始错综复杂了。所有观众可能觉得想看到的情感线，它也有；观众猜不到的情感线，它也有。所以就是大家期待一下第二季， 第二季是23号是吧？ 7月23号 更新。哦，那也快了，那也快了。 VIP 更新12集，快了，快了。 我就是 VIP 啊。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到时候大家抢先看啊。 可以啊。 对，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喝杯奶茶还20-30块钱呢。我说用 VIP 来看一些好剧，而且能提前看，真的很值当。 特别值。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是在忍不了那种追剧这件事情， 要看就一气儿看完。 对，我哪怕说我不看，我攒着。 啊、 哦，一气儿看完 也可以。 别说不行，老想着第二天要播，第二天要播，哦，真的是这种模式我有点 够了。 我是那种看不得预告当中说谁谁谁，然后什么突然间有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一定要就是忍几天把它攒肥了，等这转折过去了，我再开始看它怎么转折。 但你要相信，现在的预告都剪得非常吊胃口，非常诱人。 对，这倒是。哎，我突然想到啊，你会回过头来，每拍完一部剧在正式播出的时候，你会回来认认真真的坐在电视机前或者说电脑前看自己的这部剧吗？ 哎，我以前会，我以前不会，我现在会。 为什么？ 我觉得也是自己在这个行业内的一种成长吧。 原来是不敢看吗？ 你知道有很多演员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之前我们在演戏的时候，监视器不是导演监视器有回放吗？ 对啊， 嗯， 我们是拒绝看回放的，因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看自己演戏特别怪， 好怪，对吧？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比如说 我看不得自己主持， 听自己声音或者看自己主持，你会觉得就很难受。 嗯， 然后我有一阵就跟他们，就很多演员都是这样，就看自己的回放以后就觉得不会演戏了，就再下一条我就哪儿哪儿都是怪怪的，我估计就可能就被拴住，就看自己的那个表演， 嗯， 因为可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和现实中还是有距离的嘛。 嗯， 对 对，我以前也不会看自己的剧，我觉得看自己剧，万一哪儿没表演好，或者哪儿让我自己咯噔一下，我得多难受， 哦， 我过意不去， 哦， 对，我会很难受。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包括拍热血的时候，我也是，我想我要看回放，我要看到我每一条的问题在哪里，我要用我的审美去评价这个人物演得如何，然后我再进行调整。我觉得这个才是良性循环。 你成熟了，我觉得 他在行业里更有自信了。 嗯， 我什么时候不敢听自己的节目呢？就是也是很多年前刚刚入行的时候， 对吧？ 我听自己哪句话都别扭，我觉得哪句话问的都不对。 对，我那时候听，我怎么那么装腔作调啊？拿捏的怎么那么那什么劲儿劲儿的， 对对对 北京话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就像你说的，也愿意去重复的去看、去听。 我觉得是放下了， 对，去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因为你认为反正我也就干这个，我是这行业当中的人，我愿意专业的视角去评价自己。 我觉得首先得接纳自己， 嗯， 如果不接纳自己的话，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进步的。 嗯， 因为我现在也在看热血高校，我也会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也会分析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然后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创作，以保证我的作品才有质量上的提高嘛。 嗯，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热播的一部网剧《热血高校》。 哎，那今天我们是请到了这个演员哈，也是《热血高校》当中男主角袁飞的扮演者蒋雪明。 嗯，那好，那接下来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就着这部剧还有他的角色继续跟您聊。运动题材青春剧《热血高校》高燃开播，青年演员蒋雪明扮演男一号袁飞。热血高校以柔道为主题，跳出了青春剧固有的套路，讲述了由蒋雪明扮演的中二追星少年袁飞组建凯英柔道社，与少男少女们坚持追梦，不断经历友情、亲情、爱情的种种考验，成长蜕变的故事。蒋雪明形容袁飞是一个活泼跳脱、没有包袱却又善良纯粹、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热血青春剧。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000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T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然后就一直不能停下来。因为健身这条是一条不归路， 对对对， 一停下来之前全部 就废了， 前功尽弃。对， 哦，真的 有效果吗？那他 有， 还行吧，有。 我觉得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健身的。 我看光二头肌现在不错， 我有胸肌， 胸还可以，还可以。 对，而且 属于精壮型的。 真的，真的，他演这种就是很多热血和青春的这种角色，其实身材健美一些，看起来会特别有精气神儿。 对，但是其实你的底子，雪明的底子是偏瘦的，而且是吃什么都不长肉那种类型，就是可以特别气死人那种哈。 啊，我已经 过去了。我觉得也是现在吧， 就是还是年纪小。 对，我发现真的是因为年纪小， 刚17岁嘛。 代谢快，所以可能随着可能20岁就不会这样了。 哎，我的天， 还有3年， 所以现在还是蛮有效果的。那正好接了这样的一部剧，之前接触过柔道这个项目吗？ 完全没有， 只在电视上见过。 你们不觉得柔道这个项目听起来很冷门吗？ 反正是奥运会项目， 感觉体育竞技类你会先想到 竹篮 排，博弈类的，博弈类的你会先想到跆拳道、 拳击、跆拳道、 拳击这种、 啊、 对吧？ 对， 这种主流热门一点的，柔道好像相对冷门一点，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嗯， 但其实柔道是一个真的历史很比较深远的一个项目。 嗯， 然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完全不会。 那之前没有请专门的老师，比如说哪怕架子也要搭一搭呀。 no, 其实是这样，我们这个戏可能第二季的时候观众朋友能看到我们真真正正的训练成果，我们真的是真摔真打，从开机到杀青，所有的比赛，所有的演练也好，比赛也好，零替身，全部都是自己演员亲自上阵。很多人瞬间就会问，那会受很多伤吗？ 对呀、啊， 完全没错，浑身是伤。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说，其实不用打比赛的时候，因为柔道会抢把嘛，会抓你的衣服嘛，嗯、偶尔会戳到手指嘛，或者说摔下来的时候压到手指，或者哪儿腿哪儿别到，很正常。我们当时记得就是，因为我们在打比赛的时候手上会插很多绷带嘛， 嗯、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这个是装饰，为了比这个效果好看。No， 是因为我们真的受伤了。因为那个手指是真的弯不了、哦、因为这样会减轻疼痛、 嗯、 才能完成拍摄嘛、哦、所以当时我们女一号陈浩宇曾经在微博上 PO 了一张他的照片，他前期训练的时候整个腿完完全全是花的，跟花豹一样，青一块紫一块， 青紫 紫一块青一块，对，就是这样，就是训练的时候受的伤。然后呢，从前期磕磕碰碰到后期可以真正参加比赛，可以真正跟教练，让教练不用你让招了，可以跟教练开始过招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这个戏的精髓吧。 嗯， 哇， 其实摔跤让我就是对这个项目了解比较多的就是《摔跤吧爸爸》那电影，你知道吗？ 哎，对，很像、 哎、很像是吧？ 但是区别在于现在的柔道项目要求所有的抓的把位仅限于腰带以上。 哦，抓上半身 腿是不能碰的。 哦， 嗯，而且那个摔跤爸爸是摔跤， 嗯，咱们这是柔道， 柔道其实效果看起来是一样，都是把对方摔到地上，但是呢，它的技巧和抓的地方不一样，抓把的地方不一样。 哦，对，摔跤它还可以 绊绊 腿， 对， 嗯，然后柔道就是全都是打上半身。 但好像现在中国的摔跤项目也不许抱腿了， 是吧？ 好像我听就是之前的 中国式摔跤是吧？ 中国式摔跤是不可以抱腿的， 嗯。 还可以保守， 所以是不是这部剧拍完了之后，你们都可以直接 打比赛去了？ 打比赛去了呢？ 那倒不至于吧，因为毕竟是人家练了多少年的那种，你跟人家术业有专攻嘛，你还是跟人家比不了。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现在 我们外行， 视觉效果上首先一定要达标嘛，毕竟我们要拍这个戏。其次呢。是不是可以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一下，现在如果走在大街上的话、 哎、 至少是有技能傍身了，不至于那么瘦弱。 哎，这样啊，那咱们就教大家一招呗。 对，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就简单的就是一个架子，一个招式，你就能先解围或者是脱身一类的。 嗯、 哎、有吗？ 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大招，就是摔的那种、 哦、 什么过肩摔啊。 哇，天呀，好过瘾。 反正都有点激烈、嗯、但是其实柔道是有的，因为教练教过我们那种就是小技巧，怎么那个有点看似类似像擒拿术一样那种， 嗯， 其实是有 女子防身术，你就是特别适合赵爽是吧？ 对，我觉得那种是比较实用于那个擒的，但是那个摔的这个部分好像 有点凶、啊， 反正我是没学的那么精啊，就是他们要的那个， 嗯、 其实它特别简单，你知道那个教练，比如说拽着我们脚一勾你就倒了， 嗯、 但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倒、 啊， 啊，就那巧劲儿， 巧劲儿， 再加上它的力道， 那会特别疼吗？ 你要是身上没功夫，你直接往地上摔砸肯定疼。但是像他比如说集训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有一个角度，有个转身，对吧？ 你知道我们被摔的时候啊，被摔的时候是有技巧的，就是我们前期前两三天都一直在练被摔啊、只练一件事情，就是叫这个词叫拍地。拍地是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把你摔过去的时候，你一定要首先落地。首先落地的时候要，而且不是手掌，是整个臂。你要拍 一 下，因为你拍下来的那一个瞬间会把你这个震，就是振幅减掉， 缓一下， 你就不会摔到头。 哦，对对对， 你不会摔到身体。 哦，对对对， 不会很痛。你看我们往后摔的时候都会往后旁边拍，其实就是光这个东西我们就练了大概得有好五六天左右。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要形成习惯。当你被摔过去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意识，我要先拍地，否则你不知道哪会受伤。 对，也确实是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着想，万一拍摄过程当中出现危险怎么办？ 对，那戏就拍不下去了。 这就是得摔出习惯来哈。 对，摔出习惯。 所以当演员真不容易，是吧？什么都得学，什么都得能，还得什么都得敢。 而且被摔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摔和被摔都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新手。摔他不会掌握好那个力度，被摔也掌握不好那个配合，很有可能就是两个人摔到中途的时候，你啪拍下来要把对方给压到地方，两个人都受伤。 哎呦， 你明白那个概念？ 明白明白。 摔的那个人技巧没有掌握好，在拍摄当中被摔那个人要配合他。但如果配合不好的话，两个人力道没有扭在一起，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很正常。 所以在剧中其实大家都算是战友了，天天摔摔打打的。所以咱们说说戏里戏外吧，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很多拍戏的过程啊。 对， 那戏外呢，你跟谁关系最好？ 你是说小伙伴吗？ 就是小伙伴，这些一块拍戏的小伙伴。 大家都玩得很好。 都差不多年纪我看。 对，差不多玩的都不错。而且我跟浩宇又不是第一次合作。我跟浩宇两部戏是连着的，从上一个戏一同下戏， 就啊一起坐个飞机就过去了，是吗？ 然后曹永宁也是，我们俩性格又很合，玩的也很好。然后反正跟每一个小伙伴都因为我们私下都会吃饭，都会打打闹闹，反正玩的都还不错。 对，那正好借着这机会咱们就说说他们呗。谁没来说谁呗。 行， 对吧？ 都没来都可以说。 这比如说剧组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场戏？特别难的一场戏，有困难的也可以， 或 NG 次数最多的 啊，搞笑的都行。 那得说他们，不能说自己。 当然就是说他们呀，咱们指定方向啊。 难的很有意思的戏啊， 或者困难的，都行。 我们戏中有一个体重很大，然后身形很身宽体盘的一位柔道选手。 是， 然后呢我们有一场戏是要集训，就是每个人要参加那种定向越野式的那种爬绳啊，爬那什么呀。本来其实剧情中就是说设定说他，因为他那个样子确实很难去完成每一个项目嘛。剧中本来其实设定的是每一个人要帮助他，要讲究一个团队的意识。但后来拍着拍着真的这种意识是控制不住的，这种情感是控制不住的，所有人真的会往一个方向去帮助他去使劲。比如说他爬绳的时候，都知道他其实完成不了，因为没有力量，他体重又很大， 对， 他不太可能爬到上面摸到那个铃铛。我们所有人真的会帮他一起拖，而且所有人一起帮他拖。当你拖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就不是在拍戏了，你觉得那个情感是真实的，就像军训一样。为什么军训杀青的时候，不是杀青，军训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那么，我觉得很纳闷。本身你说去军训的时候，大家都那么排斥，都是抵触，又讨厌累，又辛苦，还晒，还不好好吃饭，然后呢又觉得 还不给洗澡。 但是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是哭得最惨的，也是当时呼着喊着最不想去的那个人， 对 不 对？ 对 对对。 也是最舍不得教练、最舍不得朋友、战友的那种情感，当时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戏，你就像你刚才说，我们经常有身体上的这种博弈类的这种情感存在，所以其实大家这个情感不再止步于文戏。里面有很多戏有文戏，只是两个人啊，你说我说你说我说推展剧情，不是，因为我们有真正的很多这种情感在里边，所以会更加的深刻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小伙伴哈，可能如果以后有很多合作的机会，会发现他们搭的肯定特别默契。 会， 对吧？ 当然当然了。再问几个问题吧，你们这剧组这几位演员谁最臭美？ 我 这么直接，我还以为你会把 摩托发布会的时候，他们都吐槽过我了。因为发布会的时候，主持人会体验几个就是那种内部 diss 的一个环节。他说啊，先问剧组中谁吃饭盒饭最多，他指一个。然后说剧组中谁最爱照镜子，最爱站臭美，然后所有人都指我啊，我也承认啊，对 哦， 就是为了自己的就是剧中的形象嘛，对吧？ 就是爱臭美，没有什么 纯粹的爱臭美。为了形象负责，我们说的冠冕堂皇一点。 那谁最比如说最爱睡觉？ 那个 谁最 懒？ 就那戴眼镜的胖胖的 那 个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特别可爱。他因为如果大家能愿意去查爱奇艺里面我们拍摄花絮就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这边拿那个小风扇又很热嘛，我没有空调，很热，大概室外温度能体感温度38度以上吧左右。但是他真的是属于那种往那一移，然后那个风扇支在这儿，就能睡着。 哇！ 而且他是时时刻刻都能睡着那种， 就3秒钟入睡， 以至于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到我们开始拍摄了。他还在睡，然后呢我们导演说不要叫他不要叫他，就让他睡，然后我们的剧情里面就会 freestyle 说啊你还在睡，然后就这种 啊， 因为他睡得很好玩很可爱。 哎，那 睡的样子很萌的 freestyle 的这种感觉和这种场景拍的多吗？ 我们一部戏都在 freestyle 可能 啊。 你知道这部戏真的是很你看的话你会觉得很真实，就是他、你不会觉得他有很多设计，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很多 freestyle。我们经常会问导演，我说导演这样戏我们应该从哪里走到哪里，导演说 随便 你开心就好啊。 这个导演好可爱、啊、 我在现场看剧本，然后导演对对溜过来说哼你看什么剧本，你以为会按剧本演吗？ 那你当时是不是崩溃的？ 当时是懵的，我当时啊那我应该怎么样，一开始会这样 嗯， 但其实导演的意思是我不要按被东西框死，因为我是个青春戏、 哦、对对对， 框死那个东西就套路了，你明白吗？ 而且会很假。 嗯，这种拍摄模式我之前遇到，我之前拍青春派的时候导演其实也是喜欢这样的模式、我不告诉你剧情，但是我需要你们最真实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这个导演一开始也在适应，因为按剧本工作习惯了嘛，会很空，不知道该干嘛。但是导演帮你抓到人物之后你就不怕了。 哎，那我觉得你有经验，下次跟比如说王家卫导演合作的时候你就特别有经验了，对吧？没有剧本我也可以照样把它演下去，越演越精彩。 还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创作空间。 因为演员其实也是因为这部戏吧，就是我更加深刻的意识到，是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演员不要把自己规定死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演员、我适合演什么类型的戏、我要演什么类型的戏，不要，就你要把自己时刻变成水，就导演怎么塑造你，你怎么去给他就好了。 嗯， 你明白吗？因为如果你把自己规定死的话，导演很难改掉你。 嗯， 你是水，你可以变成冰，你可以变成雾，都可以。 嗯，所以这就说起来，接下来可能你要塑造的一些角色哈。 嗯哼。 其实《如懿传》现在还没有具体定到时间。 没有。 对，但是你刚才也说了，应该是和另外一个小伙伴是下了那部戏之后直接， 对，我们是在《如懿传》之后直接就进到热血高校的剧组里。 嗯，那说说吧，在《如懿传》当中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人设和人物关系我不能剧透，因为觉得这涉及到说大家的观众的体验感。 嗯， 对，就像是我现在很喜欢，我是一个很喜欢玩密室的人，我就讨厌别人告诉我密室里面都发生了什么。对，那但我跟他的剧情在《如懿传》里和在《热血高校》里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关系，人物关系。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剧情上很大的情感纠葛和反折。 嗯， 然后呢，反正我们两个人，大家可能如果同时看两部剧的话，会有一种穿越感，因为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宫廷古装的后宫正戏， 嗯， 一个是青春热血的啼笑皆非的那种动漫类型的那种剧， 嗯，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基调，其实会给大家一种视觉冲击感。 嗯， 其实你在《如懿传》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反派，可以多说吗？ 不能完全说是反派，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懿传》立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大家的这个情感，都是有原因的 啊、 对，因为好也有原因，坏也有原因，其实是很难去纯粹的说，因为现在的剧情大家也知道，因为大家现在观众口味也变了嘛，不是说反派就必须是反派，正派必须是正派， 对， 因为觉得很怪， 要立体感， 没有人说我就是要弄死你，我就纯坏，我没有任何目的，好像哪里怪怪的， 嗯， 太脸谱化了， 太脸谱化了，就感觉就是 角色分明，颜色很清楚。其实现在慢慢把这个东西过滤掉了，你会觉得坏人也情有可原，好人也不一定善良，就是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不能，我用了一个障眼法啊，我们三观还是挺正的啊。对，我用了一个障眼法，其实就是掩盖剧透这件事情。但是，但我是个太监，这个可以说，因为我的剧照都已经破出来了嘛，官威已经出了嘛。 对， 对，我是皇上身边的那个人。 哎， 再往后，就不能再说了。 其实你知道在很多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的是你是反一啊，就是你是反面角色。其实现在确实有很多剧它的一个大趋势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去区分正派还是反派了。 对对 对，它会有很多的反转，包括有很多人物内心的，咱们说有一些好人，不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最开始很正的这个人他后来黑化了啊。 对，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最开始很反的人，然后他后来又有了一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回归到我们小时候和现在的意识大概很简单的解释掉，小时候我们会分对错，对对，长大我们会分三观，也许你会看到可能就是三观不合，但是你会理解他的成长经历，你明白吗？就每一个人的生长轨迹会有一个自己的一条路，他会立起来一个三观，你不能说他是错，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但是你可以跟他站在对立面，仅此而已。 那说说未来吧。 好吧， 你觉得你现在目前为止特别想挑战的是哪种类型的角色，或者说哪个方向的角色？ 我现在特别想过把瘾，因为我一直想说我想演一个类似于说卧底警察那样的角色。因为大家，我从出道以来大家观众都觉得我是一个很痞，然后有点 没有啊， 有，我基本作品包括找我的导演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演《深夜食堂》的阿贤也是啊，水兄弟的黄毛伟是，都是这种屌屌的皮皮的然后坏坏的，我就想说那我可以真正演一个坏人，但是其实我是个警察卧底，比如说这种反转性的剧情我会很过瘾，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层次丰富的一个人， 层次丰富，因为我本身就想把不同的面展现给观众面前，如果在一个角色和一部作品里面能展现出来，那更好，视觉上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其实我觉得这种角色啊，内心戏特别复杂，是特别难把控的，对不对？ 对， 要把它表现的饱满或者丰满，其实挺有难度的。 对，但是想去尝试嘛，因为咱目前还没有一个角色可以让我这么去颠覆。 开始想演男人戏了，就是可能这个角色内心当中会有很热血的一面，但是又有很隐忍的一面。 因为我就很喜欢，其实张一山之前不是演了一个余罪嘛， 对， 他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隐忍，然后我可以跟你嬉笑皆非，但其实我是一个警察，这种就很好。我觉得每一个男演员的心中都想有一个警察梦吧，尤其是看了《无间道》以后，对不对？ 对， 都有一个警察梦， 真的。 对， 每个女孩也很喜欢看男演员演这种角色， 很过瘾，是不是？ 过瘾。 那其实未来想挑战的角色哈，大概是这一类的。但其实可以说一说工作安排，因为现在很多粉丝可能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偶像平常生活节奏都是怎么样？因为今天选民就很辛苦，就三个通告，然后在上我们节目之前，还去隔壁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去上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的直播节目哈。每天都是这样吗？ 偶尔集中嘛，因为最近在播热血高校，所以呢我们要为热血高校全力的打 call， 然后要向大家安利这部剧，所以肯定在宣传期要稍微辛苦一点，但我觉得应该的。如果这是因为宣传期嘛，赶通告，平时可能如果拍戏的话也会辛苦，但如果真的闲下来的话也会有闲的时候，所以也不是经常这样，但是这就是你的工作嘛。 待会儿下了节目还要赶飞机去、 去到南京。 对，去到南京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对， 然后明天中午要飞回北京。 飞回北京，继续 晚上还有一个通告。我天，其实做演员做艺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好辛苦啊。 因为之前很多人可能说哦，年轻的演员然后每天感觉很幸福啊，然后穿得美美哒在荧幕上面，但其实我们节目采访过这么多年轻的演员，每个人都很辛苦，包括有一些每天在剧组只能睡三个小时的，然后有一些一天要赶四五个通告的，然后有一些就每天辗转于两地的，其实都很辛苦啊，就也真的是要为就是这些年轻的演员打 call。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时间，更多的机会看到雪明在荧幕上， 好， 不管大荧幕还是小荧幕，还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人物塑造，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加油， 加油！ 谢谢。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热血高校》的下一季也继续热播哈。 好，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先访谈到这儿，也希望这个雪明有机会来多多做客。 OK，no problem。 好的，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长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还想听你